说我心里对你的思念。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，喂喂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

却不得不愉快。我清醒，我明白，简单一个爱，哦，我多疯，我多坏，就你最明白。耶，我不傻，我开心，因为你存在，随你说明白，我幸运才得到你。

谁来为我探梦。

寂寞侵犯一遍一遍天空，画着长长的线。你的天空可有悬着冷的月，放逐在世界的另一边，任寂寞占据一夜一夜，肩头藏着深深